像昨日的分享，直到泪流。老朋友不回首，记在一个梦里头。因为朋友像酒越陈越久，人生越有味。

长路，习惯光阴退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 力量像电动在半空，一切以心波接通。

是真心付出的一切，有谁愿意实心都接近沦陷，也许他真的已再无感觉。是每个人都了解，与其让他将心撕裂， 接受他的幻灭， 每次开始都非则长远， 你能想念我是尽的全体， 从来他却一点点， 哦，我一点点， 他一天一点改变。 再怎么深陷， 再怎么眷恋， 再怎么为爱奉献， 是前世的缘，更是今生的考验。 考验。 重复，笑着看我，不说话，醉。